俄罗斯、日本、德国、民主刚果等国通讯社和网站，在18号到21号期间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举行的亚欧峰会发表主题声明，责难我国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全文或摘要。